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，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，你天衣无缝的潇洒，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。你苦苦的追求永恒，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，你傻傻的追求完美，却一直给误会，给伤害，给放弃，给责备。何悲何爱，何必去愁与苦，何必笑骂恩与爱，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，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，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，偶然留下的梦，尘世梦，一生外生做银亮色的梦，一生外生做梦中 是与我们就像是一场电影，或者是快乐的，或者是忧伤的，或者是幸福的，或者是悲情的，我们陪着笑陪着哭，散场了，然后从很黑暗的一个环境当中走出来，会觉得啊，回到自己的生活，只要爱过何必在意结果。虽然说携手到终点的未必是真爱，在中间离别的也很多是无奈，可是这常常就是生活，不按常理出牌，也不会总契合我们的期待，一路走来，最终我们是会学会彼此理解的。 相爱的人就能 对方需 要 什么，所以对别人的建议呢，我都一直点到不必着急上火急火进来，他需要的时候他自然出来，不需要的时候他出来，每个人都有 谁知道 这